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作者高红雷，演播苏阳。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匈奴在战国时期被称为胡人，另一支游牧民族因居住在匈奴以东而被称为东胡，东胡就是乌桓与鲜卑的祖先。在没有科技这个词汇的年代，蛮力几乎等同于综合国力。东胡人不仅方向履历过人，而且一年四季追风逐电，以与温文尔雅且徒步行进的中原人交手，就优势尽显，势如破竹。东胡在辽河上游迅速崛起，如同自己的草原邻居匈奴一样，他们常常越过边界到燕国抢劫。小规模的抢劫逐渐演化成战争，吃亏的往往是徒步作战、行动笨拙的燕人。东周赧王姬延三年，公元前312年，燕昭王在内乱平息后上台。让人看不懂的是，这位被臣民寄予厚望的国王，竟将心腹大将秦开作为人质送到了仇敌东胡那里。将军都做了人质，这不明摆着是放弃抵抗吗？可是别忘了，越是看似简单的事情就越是玄妙，越是波澜不惊的区域水就越深。果然，高级间谍秦开到达东胡以后，一方面通过如簧的巧舌和精准的箭术赢得了东胡大人的信任，一方面借机了解其地理环境、风俗民情、军事实力，特别是游牧作战的兵力部署和战术特点。一切都在暗中进行，唯有东胡人被蒙在鼓里。在送走秦开，赢得了短暂的边境和平之后，燕昭王开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为老臣郭奎建造豪宅，并尊其为师。经济学上的洼地效应在燕国得到显现，魏国的乐毅、齐国的邹衍、赵国的巨辛等天下贤明之士纷纷投奔燕国，原本国势衰败的燕国逐渐强大起来。底气一足，燕昭王便向身在东胡的秦开发出了回国的密令， 乘着茫茫夜色，秦开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回了故国。周赧王15年，公元前300年，燕昭王任命秦开为将军，率大军反击已经没有任何军事秘密可言的东胡，将其打得狼奔屎突，满地找牙，迫使东胡向北溃退千里。秦开曾战胜东胡的余威，向东渡过辽水，横扫千军如卷席，直达上千公里外的满番汉，今鸭绿江，并在周赧王25年，公元前290年前后，修建了西起造阳，今河北张家口，东到襄平，今辽宁辽阳的雁北长城，以区别于在易水流域修筑的雁南长城。长城边上再也见不到东胡的马队。当知道了苦难是生命的常态，人们还有必要自怨自艾吗？远迁到今老哈河、希腊穆伦河流域的东胡人伤心了好一阵子，尤其对燕国人的间谍伎俩嗤之以鼻。但有一天，他们放眼四望，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最为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于是东胡雄心骤起，抱胆飞扬，即使是西部头曼父子统治下的匈奴，也常常成为他们口中的猎物。飞扬跋扈的东胡大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凌辱匈奴人，一会儿要匈奴的名马，一会儿要漠都的胭脂，一会儿又想要两国之间的土地，其情景恰似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的一个夜晚，匈奴漠毒单于率军偷袭了毫无防备的东胡。正在搂着漠毒的胭脂饮酒作乐的东胡大人做了俘虏。那天月分外的亮，风分外的冷，东胡大人被从帐篷里拉了出来。随着漠毒一声令下，匈奴骑兵的马刀高高扬起，咔嚓一声，把皎洁的月光剁进了东胡大人的脖子里。东胡大人的脑袋不仅搬了家，而且被挖掉赘肉，镶上牛皮，做了专供漠毒小便的尿壶。但这又能怪谁呢？一切全怪这位愚蠢透顶的大人。看来得意忘形、恃强凌弱并非动物的专利，人类也概莫能外。能否克服人性中的痼疾，往往生死攸关。万般无奈之下，东胡人分两路退走，退居乌桓山，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一带，辽代称黑山，现在称罕山，这一支被称为乌桓。退居鲜卑山，今大兴安岭中北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一带的一支，称鲜卑。由此，乌桓与鲜卑分解成了两个互不同属的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万人进发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16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往事如烟，岁月无痕。汉元寿4年，公元前119年，汉将霍去病大破匈奴，迫使匈奴单于将单于亭迁到遥远的漠北。为了防止乌桓继续向匈奴提供人力物力，霍去病将乌桓迁移到汉朝边防5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并在那里设置了护乌桓校尉。 汉人用字十分巧妙，仅仅一个保护的护字，就让被统治者消除了逆反心理。这无疑算得上汉朝在官职设置上的一大发明。据考证，校尉府作为一种新的机构设置，首先应用于乌桓。它不但早于护羌校尉八年，而且成为60年后西域都护府的范本。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为了不激怒汉匈双方，乌桓人左右摇摆，时富时离，以马戏一人走钢丝的本领，巧妙地维持着对外关系的平衡。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汉匈双方势均力敌呢？这种平衡有一天被打破了，因为汉朝出了一位满脑袋花花点子的改革家，他叫王莽，是皇帝的一位亲戚。他在通过长期玩弄权术，终于完全控制朝廷之后，便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改革计划。他的改革花样百出，其中包括给一些少数民族改名，命令乌桓不得再向匈奴缴纳皮布税，又命令乌桓主动攻击匈奴，并把乌桓大人的妻子扣为人质，动辄以杀戮相威胁。乌桓大人对王莽大气儿不敢出，和匈奴作战又无异于以卵击石，但在保留自己的脑袋还是保留妻子脑袋的问题上，他必须做出抉择。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选择。诸如此类的两难选择常常会降临到一些大人物头上。乌桓选择了自保，带兵投降了匈奴。没想到天上会掉馅饼，东汉建武22年公元46年，匈奴发生内乱与蝗灾，投降者翻盘的机遇突然降临。于是乌桓趁风扬沙，落井下石，集中兵力攻击匈奴人，迫使曾经对自己颐指气使的匈奴主人远走他乡。我认为后人不应当过分夸大这次战争，因为他们最后的进攻只是在敌人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个钉子，更大程度上是一笔多年前债务的利息。终于成为草原霸主了，他们高声尖叫，狂歌劲舞。可是冷静下来，却发现命运和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草原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供奴役的部落，维持生存的牧草也已被蝗虫一扫而光。所幸东汉光武帝伸出了橄榄枝，建武25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带着大批礼物投降汉朝。汉朝将其中的81名大人渠帅封为王侯军长，允许他们率部迁移到今东北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内蒙古南部、鄂尔多斯草原一带。作为报答，乌桓担当起了汉朝边防斥候的角色，相当于现代的侦察兵。于是人们看到，在漫长的汉朝边关，纵马驰骋者多为英姿勃勃的乌桓侦察兵。乌桓归附汉朝后，逐渐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他们对外抗击入侵，对内帮助平叛，以致有数百名乌桓骑兵成为汉朝皇宫的警卫。乌桓过多的被用作军人，也播下了叛乱的种子。汉灵帝刘弘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幽州的乌桓首领与汉朝地方官员张纯、张举结成军事联盟，发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叛乱。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辽西乌桓大人丘立居病死，儿子楼班年纪尚小，侄子踏顿继位，统领上古部落酋长南楼， 辽东部落酋长苏仆岩、右北平部落酋长乌岩等三郡乌桓。此时的中原群雄并起，刀光四溅，乌桓人坐山观虎斗也就罢了，可是他们偏偏不甘寂寞地插手中原内乱，在他们的帮助下占领了幽州的袁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乌桓三个首领为单于，并将自己的义女嫁给了蹋顿。岂不知他们帮错了人。人们说有奶的便是娘，事实上难道她不会是奶娘吗？大祸正悄悄临近。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倒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当时中原的形势并不明朗。表面上看，军阀袁绍占据四周，虎视天下，强盛的威势无人可比。问题是，他有一位被东汉名士许绍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对手曹操。曹操以身不害商鞅的法家思想治理军务，运用韩非、白起的奇谋良策攻击敌人，考量军功，遵从大局，不计仇怨，对待部署人尽其才，才尽其力，所以迅速成长为袁绍的劲敌。袁绍最大的失策是自己身为东汉大将军，却坐视行车骑将军曹操把汉献帝从洛阳接往许县，给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在事关中原统一全局的官渡之战中，曹操面对十倍于己的对手，采取声东击西和夺敌辎重的战略，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致使袁绍军团土崩瓦解。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袁绍之子袁尚与袁熙胁迫幽冀州军民十余万投奔乌桓蹋顿单于。盘踞在东北边境的袁氏残余始终是曹操南下西进的后顾之忧，后患不除恰如芒刺在背。经过精心准备，曹操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初统帅大军北征乌桓。由于信息闭塞，面临灭顶之灾的乌桓浑然不觉。曹操先在今河北开凿了平鲁渠和泉州渠，把滹沱河、沙河、巨河、潞河连接起来，保证了粮草运输畅通无阻，然后弃大道，走山涧，经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白潭（今河北承德西南），于八月直插乌桓统治中心柳城（今辽宁朝阳南）。大军距离柳城还有200里时，蹋顿等人方才察觉，仓促集结数万骑兵抵挡。曹军与乌桓骑兵在白狼山（今辽宁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洋山）遭遇。曹操登上白狼山巅，只见乌桓骑兵数量虽多，但阵型松散，于是令大将张辽为先锋，纵兵冲向敌阵，蹋顿兵败被杀，乌桓20万军队尽数被俘，袁氏兄弟逃亡辽东。白露红叶，金风争艳，如诗如画的景色，在刚刚取得空前胜利的曹操眼里，已经变得微不足道。 63岁高龄的曹操并未在辽宁驻足，而是策马从柳城直奔海滨。面对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大海，他心潮澎湃、壮志凌云，挥笔写下了大气磅礴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壮心不已的曹操并未因乌桓的投降而心存怜悯，随后他把三郡乌桓万余落投降者及乌桓校尉颜柔所统辖的幽蓟州乌桓万余落迁移到内地。天长日久，这些乌桓人渐渐被汉人同化。袁氏兄弟并没有苟延残喘多久，就在曹操班师途中，辽东太守公孙康快马送来了袁氏兄弟的头颅。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0000人进伐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16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袁熙被杀后，年方21岁的妻子甄洛被曹操的长子曹丕据为己有。婚后，他为曹丕生下了曹睿，后来成为魏国的第二代君主，还有东卿公主。尽管甄洛每天模仿蛇一样千姿百媚的盘绕形态变化发型，后人因此形容他的发髻巧夺天工，但并没有受到曹丕的长期宠爱。在他香消玉殒的日子里，曹丕的弟弟曹植以他为原型写下了千古传颂的《洛神赋》，原名叫《感真赋》，因曹睿感到有伤风化而改了名字。现在我们从顾恺之的名画《洛神赋图》中已经一睹了洛神的风采，但这犹嫌不足，因为曹植笔下的洛神更令人心荡神摇。他轻盈的像受惊的飞鸿，柔软的似飞舞的游龙，丰满的如秋日盛开的菊，庄重若一棵古老的松，仿佛像薄云偶尔遮蔽的月，飘飘似大风吹卷下的雪。远远望去，皎洁若初生的朝霞，走近细看，细腻若芙蓉刚出水芽。如此看来，如果文章不掺杂太多的感情色彩，甄洛的姿容应该在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上。而残留故地的乌桓因地盘，不久就被同族的鲜卑所占，所以也被鲜卑慕容氏、宇文氏、段氏合并。西晋之后，乌桓与其他民族杂处，形成了所谓的杂胡。之后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乌桓从来没有从三国时期站错了队造成的震荡中恢复过来。我们只是听说嫩江以北有一伙古乌桓夷人，唐时自称乌丸国，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镇，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乌桓的名字。在没有新发现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想象以及沉默。长篇历史故事《 另一半中国史，选题策划邵军、罗江平，编辑郝卫群、天时、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